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.5， 请听传统评书《开封剑侠》，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。 书接上回，欧阳春花傻小子，桑弘拔被讹诈，再有司马熙屋中谈话被外面的贼人听见，已经打了包围了。书中暗表，太师招贤纳士虽说封了官了，他得看看来这俩人的底细，武功颇是不错，怎么就能够打把式卖艺？所以说暗中昨天晚上就派人了，没听出什么来。第二天又来探听，说探听知道是开封府细脖大头鬼房栓派来的探子。有人禀报之后啊，群贼来了20几个，房上压了顶，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全都设计好了埋伏，招3个人出来。糟了糟了，咱们究竟还是小动物毛嫩，这要是房栓人家来呀，绝不能暴露马脚，咱们还得且学呢。这样既然摊上了，咱们仨就得杀出一条血路，冲出一个去也给开封府报信，这太师葛仲造反呢。冲！傻小子一伸手把自己的泥金大棍抄起来，桑弘腾射枪，司马熙这把单刀，这仨人来到了外屋。傻小子拿起一把椅子，一抬脚，哗，把门踹开，紧接着门板飞出去了，椅子也出去了，哗哗，全都扔在小院当中。刚落地，就听嘁咔嚓咔嚓。把门板、把凳子、把椅子都劈碎了。傻小子桑弘、司马熙借着这个空档，打电步抖身窜到天井当院。可这帮贼人各分各伙，把仨人分开，3个小集团把仨人围在当中。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可打着打着，有人高喊：“撒糜子！”糜子是什么？熏香迷魂药。这都是江湖的贼匪呀，那熏香迷魂药有啊！啪啪啪啪，这一掸，这仨人觉着鼻孔一阵香气，脑袋上一迷糊，咣当，扔兵刃躺在地上。这时候贼人过来，马肩头拢二被生坤上绑给绑上了，拿扣不仅用脚蹬啊。无量佛，哈哈哈哈哈！各位，太师爷要亲自审问。哎呦，贾轩轩道长，您呐真是高人，您轻功卓越，您偷听他们的言语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您的身影，也没有听到您脚步的声音，您太高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房上打电步抖身窜一人，手中拿着明晃晃亮堂堂的龟灵宝刀，一抖手，咔嚓，把正说话的2人给杀了。死尸往前面一倒之时，再看手里拿着乾坤迷魂袋，这是大杀伤的迷魂袋呀，在上风头砰砰砰砰这一抖， 来者是谁？正是细波大头鬼房栓房老爷。说房老爷放心不下，他来到太师府夜探，没成想正赶上看着傻小子三人被迷魂药迷倒了，落到太师府那还有好吗？我不能抱胳膊一人见死不救啊，这是我的左膀右臂呀、啊、仗着什么？仗着自己上好的熏香迷魂药乾坤迷魂袋，可以把许多人全都迷倒啊。这种东西不到紧急关键房栓是不使的，啪啪一抖。可房栓也有失算的时候，这帮人都是江湖上下三滥的人物，他们事先抓傻小子三人之时就把熏香迷魂药的解药抹上了，说房栓仗着熏香迷魂药下来，今天碰到枪口上了，叭叭一抖，没有一个人倒下。对面这位出家老道年纪在50往上，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九宫袍，腰系水火丝套，灰色的中衣，白袜子云履，在背后背着的是二刃双锋剑，灯笼穗在肩头飘着。无量佛，各位，哈哈哈哈，寻他不着，找他不到，对面就是细波大头鬼房栓，各位，咱们谁拿住他谁算偷功，江湖上就露了大脸了，给我上围。说围，这个假玄玄前腿蹬后腿蹦，腰篮绑进探背绑拉宝剑，一气呵成，宝剑直点乾坤，直劈房栓的顶梁。房栓既然失算了，知道自己这一脚踏进泥坑了，我最大的能耐我全使出来了，没办法，弟兄三个呀，我救不了你呀，这就得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我跑吧，不跑我命也搭到这了。跑怎么跑？熏香迷魂药不好使，这个假玄玄武功又奇高，万宝囊一伸手拿出一个小口袋，贾轩轩离他也近了，房栓这把刀往上唰啦这一削，正削到贾轩轩的宝剑上，苍亮，宝剑削折了。随手房栓一刀，贾轩轩瞧着房栓这一刀来的也特殊快，房栓情急之下呀，这是玩命啊，往旁边一闪，半把宝剑杀猪脚步，房栓一抖手，饶压我，噗，抖出的什么？石灰面。那房栓的万宝囊当中啊，迷魂药、迷魂袋、石灰面、辣椒面，东西都是房栓防身的，今天掏出来的是白灰面。贾轩轩跟他近在咫尺，白灰一抖，抖了贾轩轩的满脸呢，眼睛进去了，那白灰面杀眼睛，那是疼痛难忍呐！无量受不了的佛，大殿不往后飘身，房栓借着撒白灰面的一瞬间，电步拧腰穿上枪头，浪虎鸭子跑啊，金命水命逃火命啊，后面的贼人看着房栓跑，抓住房栓的是头功啊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个个全都拼命的追赶房栓。前文书我说过，房栓身上最大的能耐是什么？狍子功。 轻功，他跑得快，要不然房栓的脑袋早就没了，那两条小细腿好使啊。叉叉叉叉，追出二里地，前面闪出了树林。方栓一看，武林人物，入树林者逃，入水者生。方栓，我碰见树林了，我窜进树林，我在暗处，他们在明处，他就抓不着我方栓。往树林里一窜身，蹭蹭蹭，几个垫步，大脑袋像油锤一样，蹦。方栓知道我完了，大脑袋上撞着东西了，脚着软软乎乎。方栓呱唧趴在地上，脖筋也崴了，胯骨也戳了，摔得好悬没上不来气儿。趴着地上，借着月光一看呢，在草丛里躺着一个人。这人被方栓是撞在肚子上了，也撞趴下了。这人打垫步，鲤鱼打挺，窜起来了。方栓借着月光看呢，是一个出家的大和尚，光头，脑袋上摩顶受戒有黑点，白净面皮，秤砣的鼻子，四字阔口，大耳朝怀，胸前挂着树珠，灰色的僧袍，白狐领，白水袖，灰色的中衣，底下开口的僧鞋。这和尚挺肥胖，喘气儿都费劲。和尚往前一窜身，伸手把房栓拎起来。弥陀佛，朋友，你为什么走路你不看道？你撞到我肚腹之上，你什么人？外头有人喊：“房栓进树林了！房栓进树林了！”贾轩轩手打问讯：“武良波，哪位进去？把房栓抓回来，重重有赏。”这里面说着话呢，哦，弥陀佛，上下看了看房栓。把房栓放在地上，你就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大名鼎鼎房栓房老爷吗？正是房栓。好，房老爷，你是官人，追你的人指定是贼人，你先等着，谁进来我把谁打出去。这时候贾玄玄说完，也是高台族青罗布聂族千宗，手中的剑被房栓给削断了，他是赤手空拳抓房栓的心切。可对面的和尚瞧着贾轩轩这个老道，和尚影到树后，贾轩轩刚到房栓前一丈开外，这个和尚一抬脚扁踹卧牛腿，突！贾轩轩可不知道有这个胖和尚，这一脚把贾轩轩蹬飞了，从树林里给蹬到树林外头，来了个仰面朝天，啪摔到那，差点摔背过气去。无量那个那个佛哎，佛都念不上来了。这时候，贼人当中有两头出哨，名字叫王峰，一腿泥黄土，这俩假装不含糊，拿着单刀往里头进。和尚在树后出来，掐住俩人的脖梗，往外一甩手：“出去！”每个人都一百多斤沉呢，全给扔到树林之外，啪啪摔在地下。方栓看着这和尚好大的内力呀，好霸道的武功啊！方丈，我谢谢您救命之恩。方老爷，你不用谢啊，先等着，我把贼人都给他打发走。弥陀佛，外头的贼人要再进， 和尚出家人，我可就手下不留情了。原来我是给你们留着情的，没要你性命，还不走，等待何时？贾玄玄受了伤，差点把肝儿给踹坏，还能打吗？得回去养养，吃点药。剩下两人给扔出来了，什么人能跟贾玄玄比呢？退吧，都走了。方老爷，这个事情啊，我也不用问，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再说啊，你跟我来。往前走出二里地，闪出一所庙宇，到了门口一看，借着月光尚且能看得清楚，上写铁门寺。哦，我知道东京汴梁城有个铁门寺，就在郊外，没成想这就是铁门寺。方老爷跟我来。庙门一推开了，门房里出来个小和尚。哎呦，主持，您上外头，您办事儿，您回来了。是啊，我回来了。领着房栓来到禅堂，坐下之后拿起桌上的茶壶给房栓倒了一碗水。弥陀佛，方老爷，你先压压惊啊。房栓把水喝完了，站起来恭恭敬敬。方丈，请问您法号怎称？要问我呀，法号智坤和尚，您知道了吧？哦，您是大名鼎鼎。方老爷，您这是瞎捧。其实智坤呢很不出名，北少林寺的和尚而已。方老爷，我有耳闻，听武林同道来到我庙内说金秋会，你房栓露了大脸了。那是当然，房栓走南山跨北海，哪地方不露脸？最近呢，有人给房栓贺号身为剑客，我就快赶上我爹了。方老爷，有人说呢，你霸道到什么程度呢？北少林寺苦命大师、苦难大师这两个和尚是你给出的主意，终生面壁吗？是啊，那我房栓就算跪手高台。和尚脸往下一沉，一伸手，嘣，点住了房栓的乳泉穴。哎，我说高僧，您这是为何？您救了我，为嘛又点住我呀？房栓，你真乃大胆。你在我面前还张嘴说瞎话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我智坤和尚找你不着，寻你不到，你把少林寺的招牌给砸了，哪丢哪找，我杀了你房栓，给我全寺增光。来人！外头走进来四个小和尚。主持，在庙院里头立一根桩橛，你们俩去立，你们俩呢把房栓架着给我绑到桩橛之上，然后拿水盆，拿一把牛耳匕首尖刀，把房栓架出去，桩橛立好了，把房栓倒剪二背绑到了桩橛上边。和尚稳稳当当出来，来拿水，把盆里头给我倒上水。盆里头倒上水了，和尚往了往袖子，你们四个先靠远点，省得崩身上血，不吉利。 哎呀，我说高僧，你要干嘛？ 我学到被你点住能说话，我浑身可没劲儿啊。和尚，你让我死，让我舒服点死怎么样？好，把点穴法给拍过来了，伸手把牛耳尖刀拿起来，把这个盆儿端起来。方帅，都说你心眼多，我今天呢，把你心给挖出来，我看看你心上有几个眼儿。哎呀，高僧啊，告诉你，心上就俩眼儿，我呀还是二五眼，您那就别动刀子了。咱俩有什么仇，有什么恨呢？不至于开仓摘心。您是出家人，扫地都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呀，你拿沙白当罩上。你说你这杀我方栓，我方栓也是大生灵啊，是不是？你何必这样呢？方栓，你今天说的天花乱坠，你把死人说活了，我得要你命。拎着你的心肝肺，拿着你的脑袋，我亲自到少林寺把这话说明白，你就甭想活了啊。哎呦，房栓没成想我死在这个小别窝的地方啊，有没有天理了？房栓的声音喊出去，这时候庙门有响动，梆梆梆梆梆，里头有人吗？把门开开，来人呐，救人！和尚把刀跟盆放在地上，门口的门头僧把门开开，打门一看，在外头站着两个人，有一个人年纪六旬往上，花白的胡须，个子不太高，有点消瘦，手里拉着丝缰，牵着一匹驴。哎呀，这匹驴好极了，白脸白眼圈，身上是花的，驴要花的可太少了，这千万头驴当中你挑不出一个花驴，证明这个驴是宝驴。在旁边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背后背的是太极神斧，这个斧啊看起来挺沉重。和尚借着月光往门口一看，和尚倒吸口凉气，弥陀佛，我当是何人来了？原来是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剑客爷大驾光临。那位我如果没说错，太极神斧，你是李江吧？哈哈哈哈，朋友，这都到半夜时分了，你们还能来到我庙贪走夜路，请进来吧。智坤高僧，我们俩告进了。来到院内，把驴拴到旁边的树上，古云飞走过来抱腕并手，智坤高僧，我们俩呀要看望朋友，走到庙外呀，听有人喊，又闹那个鼻儿。如果我没说错，天下这种声音就有一个人，谁呢？西伯大头鬼房栓房老爷啊，现在是武林的剑客，跟我古云飞呀，得说平起平坐，武术之高，一夜之精，脑瓜之好使，世上一绝。您庄爵上绑的正是房栓，你们俩井水不犯河水。智坤高僧，您为嘛把房栓绑到柱子上？底下放个水盆，上面搁着牛耳尖刀，你要给房栓开仓摘心。高僧，出家人扫地都不伤蝼蚁之命，你这大开杀戒，这是为何呀？和尚脸一红，古云飞古剑客爷，李江朋友，房栓砸了我少林寺的招牌，往我少林脸上抹黑，而且我两个师兄苦命大师、苦难大师终生面壁。面壁得有多苦， 夏天蚊猛蛆虫，冬天寒冷之时，就等于蹲监狱了。现在房栓被我抓着，我能轻饶于他吗？定然咔不拉叉脑袋给他搬家。话说铁门寺的天井当院，庄爵上绑着房栓，可这个智坤大和尚要为北少林寺报仇，要给房栓开膛摘心，看看房栓心里头有多少个眼儿。你怎么心眼那么多？来了身形无影倒骑驴的古云飞，古老剑客，再加上太极神符离江，两人见着了和尚，和尚非要杀房栓不可。古云飞笑了，哈哈哈哈，智坤方丈，房栓呢在江湖上名声太臭，我呢是在家人，你是出家人，你和尚扫地不上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你见不了血光。这个事儿呢，我古云飞代劳，我替你把房栓杀了怎么样？弥陀佛，古施主，这个太好了，那就请您动刀。爸把刀递给了古云飞，这个小盆儿递过去。古云飞一转脸，上下打量打量房栓，哈哈哈哈，房老剑客，哎，正是我房栓。朋友，我刚才听你俩人说话，你是倒骑驴，身形无影，古云飞古老剑客也身为剑客，我房栓见您我是小子辈儿。老人家，我在金秋会所作所为，如果知道详情者，不会对我房栓加以记恨，说我房栓是坏小子啊。我把苦难大师、苦命大师两个和尚的命给救了，我不带到开封府归守道案打官司，我让他跟着金经老佛爷回到北少林寺，到达摩洞当中前去面壁，虽说这样他也算活命了，学学达摩老祖有什么不好呢？这就左一个和尚恨我，右一个和尚恨我，盐打哪先，醋打哪酸。如果北少林寺金秋会他要不把假白云瑞给窝藏在那儿，以他的名义打擂，我们能去吗？这血流成河，遭劫再数，再数难逃，这不都是金秋会老三教寺他们招惹的吗？我方也有死亡啊，哪有说打仗不死人的？这个事儿接过去了就算接过去了。北少林寺的门下弟子今天把我整到这儿，要开膛摘心，你说我上哪说理去？古云飞老剑客爷，您是剑客呀，您可不能这么干。方栓，你做的孽还少吗？我跟我朋友太极神符李江今天赶到这了，怎么能够助和尚一臂之力？方栓，你认了吧。嘿嘿，古老剑客爷，我方栓走南山闯北海啊，你说我怕过谁？我房栓是条汉子，我怕过死吗？脑袋掉了，我这脖细还没有碗大那么个疤了呢，也就酒盅那么大个疤了呀。再过30多年，房栓又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。废话少说，给房栓把血放出来，房栓看看我的血是什么颜色的，我心上到底有多少眼儿，我为什么这么聪明，我自己都赞成自己。方栓，你这话说的好豪迈呀。那我就成全你啊，据人说呀，心眼多的人他的人心上眼多，如果挖出来 凉水一激，切成片儿，爆炒人心片儿，非常好吃。今天呢，我就吃了你房栓的人心，我也长长心眼儿。 来吧，别废话，我不愿意听你磨叽。 李湘这时候上跟前，一摆手，顾老剑客爷，你这是何苦的？ 咱们对房栓不是这种看法。 谁说的？你先后战，这把刀举起来，搂着房栓的心口窝，砰！房栓吓得也是一闭眼呐，就觉着胸前砰一下子一响，一睁眼一看，绑自己的绳儿啊，秃噜全都落到地上了。原来这把匕首是把绑房栓的绳子给削掉了，绳子一秃噜，房栓一抖了手，房栓我都赞成自己我力量大呀，我一口天罡正气，我就把绳给崩折了。房栓，古老剑客，你还吹呢？嘿嘿，老剑客，吹这玩意儿啊，痛快有瘾。其实大伙呢，拿这个也当个笑话。明明是您拿匕首啊，把绳挑开的。我房栓这一说，不就在您跟前讨个价吗？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房栓是孩子，老人家，您为什么救我？我这里谢谢您了。智坤和尚口念经声佛号，弥陀佛。古云飞，古老剑客爷。哦，智坤方丈，你说的好听，你把刀接过去要给房栓开膛摘心，你为什么挑断绳索？你放了房栓？高僧，窃喜雷霆之怒，莫发虎狼之威。你先别着急，盐打哪咸，醋打哪酸，你听我说个明白。可是我把房栓放了，我有放他的道理，可此处呢又不是讲话之地，我们仨都是你铁门寺的客人，咱们到禅堂说话，你看怎么样？和尚知道对房栓再如何，这个古云飞跟李江也绝不能让，究竟他们当中有什么关系，我慢慢的听来。好吧，那就三位请到禅堂。来到屋内，有小和尚摆上座位，房栓坐在下垂手，茶沏上来了。哎呀，我得压压惊，照和尚把我吓着了，这玩意冰凉棒硬的刀子放上我心就蹦出来了，还弄盆凉水一激。这和尚啊，你真不善念呐。弥陀佛，房栓，你少说废话。古老剑客爷，那你为嘛放房栓？为什么？智坤和尚，您没有去过金秋会，我呢跟李江两人，我们俩是朋友，我们俩搭伴啊到的老三教寺门前的擂台上，在散派的看台上在那看热闹，房栓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目睹了，他做的全都是好事，而且现在我看来呀，房栓的口碑甚好，来的亲戚，来的朋友，各门派的派长门长全都给房栓方老爷帮忙助力。帮忙的多了，咱得这么说，反对他的也就是那些左道旁门下三滥的贼人，说房栓这个名字人人提起来全都竖起俩大指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最后房栓做的最光棍的事儿，苦难大师苦命大师在金经老佛爷力逼他俩撤泪之时交给开封府，房栓没要，这就叫瞒天过海呀，上边不追，房栓不报，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，不然房栓往上一报， 你北少林寺都受到莫大的牵扯。招两个和尚去面壁去了，和尚的正道就是闭关面壁，提高自己的内境。话说回来了，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让他俩受受教育。和你北少林寺这些穿东是非的人来到你这，把话给说扭了，所以说你记恨方栓。高僧，我骗您说我要杀方栓，因为刀子在你手呢。一旦我求你放，你要不放，一甩手方栓死了，悔之晚矣。所以说我把方丈你的匕首骗到手中，我挑坏了绑绳，请您见谅。我这都是金石良言，没有半点虚假。高僧，我拿我古云飞身份作保，人格作保，李江他也看着了，你看能不能跟方栓和好。哎呀，古老剑客爷，李朋友，凭你俩的份儿，绝不能说谎。方栓是这样人，今天我听明白了。站起身，双手合十，弥陀佛，方老爷。方栓噔就站起了，高僧，方老爷，贫僧误听贼人之言，险些伤了方老爷的性命，望方老爷跪首高台，贫僧这厢给您赔礼道歉，弥陀佛。高僧，既然见面啊都是朋友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这玩意儿不知者不怪。我房栓呢也没有什么特怪的脾气，什么当官的高高在上，这个事儿算个什么呀，不过受点惊吓。高僧您请坐。坐下之后，房栓的脸往下一沉，高僧，哦，方栓，前面的事儿啊您赔礼道歉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方栓不怪你呀、啊、这又是一回事儿。还有第三个事儿，方栓，什么事儿你说来我听。我现在呀正在打太师府，太师葛仲谋反朝廷，招贤纳士，结党营私，立了招贤馆了，就在万户庄他的别墅。我房栓手底下三个人已经被拿了，一个是欧阳春花，另外一个司马熙，山西燕多倍仁兄老心徐良我干老的徒弟。说有个帮忙助力的，究竟是谁我不知道。同共被困仨人，我呢汇集开封府我们这些小弟兄去救这仨人。我房栓当引鱼之时，我在前面啊我引开他们，众人在后面追我，太师府别墅啊就空了。他这一空，我那帮朋友就得便了，进去把那仨人救出来。没成想我窜进树林碰高僧您肚子上了，您差点把我拨筋给崴折，你又给我整回庙来，又要杀又要砍的，您把我调虎离山计给破坏了，我开封府救人救不了了。高僧，这个责任你得担吧。哎呀，这可是公事。方栓，这个事儿啊我不清楚，请您原谅。我说老人家，您说一句不清楚就原谅了，您把我的事儿给破坏了，我好容易布置好的这个呢可不是我范额，你就得跟着去，到那太师府把人给我要回来。弥陀佛。方老爷，贫僧是出家人， 你要不是出家人，我还不请你。正因为你名头太大了。古云飞抱了抱拳，方丈，还是请您去帮要人。就是没有这个调虎离山计，你也为国家出出力。我是堂前不孝国家的废人，不参加世事啊。这话呀，方丈，我就接您短了。不参加世事，为嘛把房栓给绑到柱子上要开膛摘心呢？这个事儿啊，首产莫眼了。高僧，您挨也得挨，不挨也得挨，您得去。李湘在一帮腔，和尚被问了个闭口无言。好，要这么说，我跟方老爷去，不过我得邀请古云飞跟李湘跟我带伴同行。一个人力量小，两人力量大，仨人就拧成了绳儿了。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？哎呀，高僧啊，无怪您高啊，人老奸马老滑呀。这话说的一点不假呀。你要去抓俩垫背的，他俩不劝你吗？那老人家，我房栓正经八百的给二位十个礼，请二位给开封府帮忙助力，给房栓帮忙助力，为国家除害。好，栓，这话说的太好了。我古云飞跟李湘俩人随你带伴同行，现在合咱四人之力。住了半宿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吃喝完毕，四人起身赶往万户庄太师府。到了招贤馆这个大门了，红油漆漆的大门，天鼓响的门洞，上面兽面雕金环，碗大的金钉，齐凳的汉白玉台阶儿，上马石下马石，一边一个石头狮子，门口放着两条哈巴狗懒凳，板凳上空空如也，这个门关着呢。扁砖到顶的大墙上面扣的花瓦，到门口了，几个人站住，说，古老剑客爷，到门上把门给我敲开。好嘞。方栓现在是狐假虎威呀，有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朋友帮忙，会会你太师府。伸手在地上捡取一块半拉砖头，迈步来到汉白玉台阶之上，叭叭叭一敲门，里面有狗吗？嘿，这仨人一听房栓的，你不说人话呀，里头有狗吗？这门敲的响啊，石头砸的。门上把门吱扭咣当分为左右，闪睛看了看房栓，一撇嘴，这人是个家人打扮，头戴鸭尾巾，浑身上下一身轻。房栓，昨天晚上大闹别墅，今天你来找死吗？混账，往里头报，现在有铁门寺的大方丈智坤和尚，有倒骑驴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剑客爷，太极神符李江跟我房栓要来到别墅见太师爷，您先守候啊，我这就给你禀。家人撒腿如飞往里头跑，功夫不大，在天井当院站着一伙人，正当中站着这位老叟，年纪将近六旬，花白的胡须，光头未戴帽，系着扎巾，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黑，长葱戴草帽，细高挑的大个儿，旁边站着一个老道，后面跟着许多人。当中这个往前一进步，抱腕禀首，各位要见太师爷，太师爷不在别墅，他在京中呢，在下五行叟，我就是代表太师爷来跟你们见面。旁边贾轩轩贾道爷，后面 有第三宝弟兄，再加上我陆林这帮朋友都是给太师爷卖命的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来房叔庵就没有好事。各位，门外不是讲话之地，请到天井当院。房叔庵领着三人来到院儿的，来人，是，给这三位搬个座。 哎呀，我说五行叟，四个人搬三个座。 是啊，你房叔庵没那么大份儿，没你的座。哈哈哈哈哈！古云飞一摆手，座不用了，小瞧房叔庵就是小瞧我等人。闲话甭说，智坤长老，你跟五行叟说话。智坤和尚手打问讯，弥陀佛，五行叟。我呢，在树林当中把房叔庵抓去了，房叔庵救人呢又没救成，破坏了房叔庵的事情。话我说到这儿，我担了责任了，我就得找太师府把三个人要出来交给房叔庵，跟我就没有半点关系了。望五行叟能不能看在我智坤和尚的面子，武林同道，给我这张脸把人交给我。哈哈哈哈，高僧哎，您的份儿又不低，武林当中的名家，您求办别的事儿都可以，唯独这个事儿不成。为嘛不成？太师有死令，没有他的命令我不准放人。可话我说到这儿了，你要想救人，看这样就得翻脸，翻脸凭什么？就得手头上较高低，是吧？你打我一拳，我伤你一脚，就是这个，胜者为王侯，败者如贼，就得凭您的武功了。我败了，我好跟太师爷交代；我胜了，各位转身就走，你看如何？弥陀佛，五行叟，话说到这了，那我智坤和尚应战，咱们就走开，行门迈开不言，决战当场。来吧，和尚，我打第一阵。我就领教你五行叟吗？当然，现在我主导就得挑大个的来。啪啪啪，紧了紧腰带，踢了踢鞋，来到当场一个骑马蹲裆式一个马步。高僧请。智坤和尚看了看房叔庵、古云飞、李江三位，给我观地料真。双手掌往前一推，打电步往前一窜身，请。五行点了点头，和尚救人心切，一个穿云掌单掌奔五行的胸前打来，这个掌风凌厉啊，有内在的武功啊，打上骨断筋折，那是北少林寺的硬功夫。五行叟可是北少林寺门下呀，他对北少林寺的功夫可是了如指掌。一个单掌分晕，掌往外一磕，紧接着一个肋下的掖掌打奔智坤和尚的肋下。智坤和尚在滴溜一转，俩人走开，行门迈开不言，决战当场。招招有势，步步有法，可是有一劫，打到二十多个回合了，双方胜败一分。智坤和尚那胜者五行叟，五行叟看自己要当场落败，在滴溜一转身，虚点一掌，唰，再来个360度掌一晃，正好推到智坤的面门跟前。掌往前一推，吐了口气， 再看智坤和尚，往前栽两栽，往后晃两晃，站立不住，哐，翻身栽倒。 小的星光也有属于它的光芒， 再弱小的蓓蕾终有一天会绽放， 坚定彼此目光，别低估你我的能量， 梦想会在不经意间展开翅膀， 我们所有付出终有一天会发光， 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会补偿， 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梦想， 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，点亮梦想， 在未来我们尽情绽放，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束光芒， 彩虹一定会加在前方，点亮梦想，点亮你彷徨的目光， 点亮希望，在未来我们忘我释放，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次成长， 成功就在不远的前 星光也有属于它的光芒， 再弱小的蓓蕾终有一天会绽放，坚定彼此目光，别低估你我的能量， 梦想会在不经意间展开翅膀， 我们所有付出终有一天会发光， 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会补偿， 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梦想， 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，点亮梦想， 释放，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次成长， 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， 别灰心，别轻言放弃，风雨后再会有奇迹， 不努力梦想不会做你的邻居， 梦想成真会美到窒息。

汪世华果断裁军，置自身安危而不顾，主动请旨前往都城长安。敬请收听古装权谋大戏《徽州魂之率土归唐》，作者汪钦， 第十二集《绝风越王》。 裴寂听完太子的建议后摇了摇头，正巧被李渊看到。 裴卿有何高见啊？ 太子所顾忌的不无道理。李福威归唐后，各州郡都由其节制，新扩展的领土也归其总管，现在处于尾大不掉的状态。太子不希望汪华再出现这种现象，希望分而治理能消除很多潜在危险，这个呀是非常具有远见性的。但臣以为在当前环境下还不适合分治六州。第一，汪华在六州经营多年，已经形成了政治气候，外人突然接管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同时也会让汪华感到朝廷对其不信任。第二，汪华直接派人前来长安上表，而不是通过大唐委任的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李福威，这就可以看出汪华从内心是不愿意屈居李福威之下的。既然李福威的势力过于庞大，而目前又不能轻易分其州郡治理，朝廷为何不利用汪华来制衡李福威呢？所以臣以为可由汪华任摄州刺史，总管六州，至六州总管府，直接听命于朝廷，不归李福威节制。这样既可以牵制李福威，又可让汪华知道朝廷对其信任和重用，这样利于天下稳定。待四海清平之后，朝廷就可逐步收回权力。 裴卿不愧是老臣谋国呀，那就授汪华牧守之权，授予西州刺史，至六州总管府。 陛下圣明，皇恩浩荡， 为总揽人心，可再授予上柱国，同时大封汪华部署。 儿臣附议。 准奏。 秦王李世民至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说，因为他对当前授予汪华的这些官职和爵位都比较满意，现在避免让人知道他与汪华的关系，既是对汪华的保护，也是更好的隐藏自己的实力。在殿上商议好汪华的爵位和官职后，君臣们又开始商议汪华请求朝廷出兵攻打萧显之事。次日早朝，李渊宣汪铁佛和汪世英上殿，李渊在圣旨上加盖皇帝玉玺，大封六州文官武将，在封赏汪华的诏书上是这样写的： 门下汪华，汪阴离乱，保据州县，镇静一隅，以待宁宴，时机木化，远近投诚，一从保宠，授以封牧，可使持节总管西宣杭牧务饶六州诸军事，授西州刺史，上柱国封越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主者施行，武德四年九月二十日。 接着又由吏部、户部、兵部等颁布相关牒文，优待六州军民。汪铁佛和汪世英叩头谢恩，立即奉旨返回摄州。汪华接得圣旨后，自除王号，改吴王公为摄州总管府，下令让六州境内全部府衙兵营按照朝廷牒文更换名称和旗帜。六州文官武将主要人物封赏如下：汪华封越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从一品；汪铁佛和汪天尧封为开国郡公，食邑两千户，正二品，承父， 任贵、汪世英、汪世荣、陈普、王文景、汪铁志、钱氏、鲍安国、沈福、赵学文、魏哲民等封为开国县公，食邑1500户，从二品。郑虎、十五郎、杨毅、林凯、毛凤、西飞、汪铁彪、董燕、杨轩、汪铁师、汪铁环和汪铁民等封为开国县侯，食邑1000户，从三品。同时汪华以摄州总管的名义统领六州，遵旨委任众人实职，基本都是各安原职，只是部分名称有所改变。汪铁佛为摄州总管府长史，协助总管政务。汪天尧为摄州总管府司马，协助总管军务。撤销原来兵部建制，六州境内根据战略需要分东西两大军营，程复为东营大将军，任贵为西营大将军，两大军营各置六路将军。东营六路将军分别是汪铁彪、郑虎、杨轩、西飞、汪铁师、汪铁环。西营六路将军分别是十五郎、杨毅、林凯、毛凤、董燕、汪铁民。汪世荣为神弩营总管将军，由摄州府总管汪华直管。汪世英为总管府护卫将军，兼六州商贸。陈普为摄州长史，汪铁佛兼任宣州长史，王文景为婺州长史，汪铁志为饶州长史，钱氏为杭州长史，沈福为睦州长史，各自主政一州政务。陈普兼掌司法，赵学文掌户籍，魏哲民掌礼法，鲍安国以年老体弱为由辞官不受，身居唐月，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。六州军民闻之，以归属大唐，从此消除兵祸，境内太平，尽皆大悦。同时李渊正式下旨通告天下，改新安郡为摄州，宣城郡为宣州，鄱阳郡为饶州，余杭郡为杭州，遂安郡为睦州，金华郡为婺州，一切都安顿好了。在总管府内，越国公汪华和文官武将们聊天： 我现在已是大唐臣民，定当忠君报国，勤政为民，方可上报天子隆恩，下报百姓厚望。大家精诚团结，建功立业，早日实现天下一统。 众人一起称是，都面向北方叩拜天子隆恩。随后摄州总管汪华立即调兵遣将，以西营为主力，开始与李孝恭和李靖率领的唐军一起向萧梁发起攻击。 这次征粮是我们六州归唐后为朝廷立功的第一次机会，本府将亲自挂帅西征，兵分三路，分前军、中军、后军。前军以十五郎为大将，汪铁民为副，立即牵制岳阳下游粮兵，使其首尾不相连。中军以任贵为大将，毛凤为副，率征粮主力从洪州出发，向梁军发起全面进攻。林凯为后军大将，锦燕为副，根据战况率军支援前军和中军，负责押送辎重和粮草。杨毅率领马兵继续牵制林世宏楚军，不得让梁楚两军会合。 报， 讲。 启禀总管大人，涉东有士兵闹事，不愿意归顺大唐，说朝廷要派人来六州征询美女充实后宫，同时要加倍征收赋税。现在涉东已经有十几个村子的乡民在烧毁唐旗，已杀死了几名官吏，并扬言只要见到穿朝廷服饰的官员一律诛杀。 岂有此理。郑虎， 末将在。 你率一千精骑速往涉东，明日酉时前平息叛乱，带头闹事者杀。 末将遵令。 陈大人乃摄州长史，明日与孤启程一起前往涉东，治理叛贼，安抚百姓。 下官遵令。 涉东秋风萧瑟，带着阵阵凉意，大唐越国公 统领六州的摄州总管汪华，在将士们的护卫下，来到了一群被捆绑的叛贼面前。 启禀总管大人，这些都是妖言惑众，企图谋反，杀害朝廷官吏的叛贼。 郑将军辛苦了。 汪华瞪着虎眼，从头到尾仔细扫了一遍，除了二三十个叛兵之外，其余被抓的都是老百姓。 大人，刚才下官都审问清楚了，带头闹事的就是这些兵卒，他们都是今年新招募进来的兵，听说六州归堂不用打仗，觉得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，就起哄闹事，散布谣言。这些老百姓都是他们原来村里的父老，不明真相，被他们欺骗了。 把带头闹事反对归堂者拉去，全部斩首。 末将遵令。 很快，一群兵卒压着叛兵到了不远处的坑地，举起手中明晃晃的大刀，看到所有的叛兵全部身首异处，那些被捆绑的乡民都吓得不停地叩头求饶。汪华骑着马在坑地边走了一圈，来到了捆绑的乡民前。 各位父老，我汪华弃王归堂，是为了保六州太平，让你们避免战火，是为了华夏统一，国泰民安。大唐天子乃天命所归，爱民如子，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比以前更幸福的生活。你们怎么就如此糊涂，听信几个叛兵的谣言呢？难道你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我汪华？ 我，不，总管大人，我们错了，我们老糊涂了。这么多年来，六州太平，大家安居乐业，我们都是托总管大人您的福啊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您。 大人，我们糊涂，不应该听他们的谣言。我们在吴国境内过得好好的，为什么忽然要归顺长安的唐王？我们对他不了解，害怕他对我们不利，怪我们眼光短浅，不明白大是大非。 来人，全部松绑，希望你们以后做遵纪守法的大唐子民，为了六州百姓安宁，为了天下一统，谁也阻止不了我率土归堂，谁反对就杀谁的头，即使是我汪华的儿子，我也一样杀。 汪华骑着月影宝驹，腰挎战卢宝剑，带领林凯和董燕等将领正准备西征。校场外，汪世荣骑着靠山雪花葱飞驰而来，后面紧跟着30名护卫骑兵。汪世荣不等校场外的士兵问话，就直接冲了进来。 大哥，虎毒不食子，你为何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杀？ 世荣，你想干什么？怎么能对大哥如此无礼？ 二哥，真没想到大哥为了归堂放弃王位，我们无话可说，为何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杀？ 你胡说什么？侄子们都好好的，你听谁下手的？ 昨晚我听杭州一带百姓都在疯传，侄子反对归堂，被他一怒之下在涉东一个土坑里杀了。 世荣，你误会了，世英，你跟他解释。 世荣啊，你误会大哥了。前几天在涉东一个土坑里斩杀了30多名叛兵，当时大哥说即使是他儿子反对归堂，他也一样对待。人云亦云，同样的话传了几百个人，就变成了大哥的儿子反对归堂被大哥杀了。 真的？老百姓说那个坑都改名叫沙子坑了。 虎毒不食子，我汪华会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吗？你这些侄子从小被我和嫂子教育，懂得华夏一统的道理，更何况他们现在都还年幼，岂会参与军国大事？世荣，你堂堂大将军怎么会如此糊涂呢？需要我派人把剑儿、灿儿他们都叫出来给你看看吗？ 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听说传言之后就真以为出了这事儿，一路走来听路边不少百姓都这样说，我就真相信了。 曾子杀人的典故你得好好读读， 谣言止于智者。民间现在还在传说，这座射州城是我汪华站在江对面的高山上，你一箭射来，箭落在什么地方，就以什么地方为城中心修建城池。难道这你也相信？ 大哥， 哎，先不说这沙子坑的传说，就说这一箭定城池的传说，六州百姓家喻户晓，你怎么就不当真呢？从对面高山到城池中心有三四里远，我汪华岂有那么大的神力？飞将军李广在世，射出的箭能落到江中就不错了，即使你带领的神弩营威力十足，也无法从高山上射到城池中来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我汪华能一箭射到城中，难道就不担心另外有高手也会一箭射进来？若真是这样，那我们还有安宁之日，人家早站在高山上就把我们射成刺猬了。 志荣啊，这些传说都是百姓对大哥的敬仰而渲染出来的，一箭定城池是显示他们心中英雄武功盖世，他们起名沙子坑是为了显示大哥对朝廷的忠诚。不管民间如何传说，都显示大哥在他们心中崇高的地位，大哥就是江南六州的太阳。 世英，天无二日，以后不要说这种话了。世荣，为兄西征，你们一定要守好东边，杜福威不是吃素的。 大哥您放心，祝你们旗开得胜，一举荡平萧梁。 好，出发。 公元621年即武德四年九月底，大唐皇帝李渊下诏征发巴蜀两地军队，水陆并进，进攻盘踞在江陵一带的萧县，诸军统归李孝恭节度，水陆并进，征讨萧县。此时汪华正在大帐内与中军大将任贵、中军副将毛凤一起查看军事地图。 启禀总管，连日暴雨，梁军水势松懈，各地开往江陵的援军在路上停滞不前。 知道了，下去吧。 是。 任将军，这么大的暴雨，你认为进攻会命令水师突然袭击江陵吗？ 汪华说的进攻就是李靖。这次平凉虽然以赵郡王李孝恭为主帅，但是李渊在诏书上特别说明，李孝恭于军旅之事不精，尚未指挥过大战，三军之任全权委托李靖担当。这是李靖归唐五年来第一次真正掌握大军兵权。 攻取江陵主要靠水师，而连日暴雨，江水暴涨，不利于行船，如果突袭必会付出巨大代价，进攻好不容易掌握大军兵权，岂能轻易冒险？ 你的意思是西路军不会突袭？ 是的，你说呢，毛将军？ 我同意。 不，他一定会兵行险招突袭江陵，兵贵神速，如果是我，一定会清西路军全部人马顺江而下。当年在石头城，我与进攻畅谈一晚，对其兵法谋略相当了解，当今世上估计也只有秦王与其并驾齐驱。 大哥自谦了，应该还有第三人，我们涉州总管大人。 以后这些话在别人面前不要再说。进攻当年在巴邑以1000老弱残兵完胜突厥5000精骑，天下闻名，后来又辅佐秦王在潜水源一战而定薛仁杲，在荆州以2000人逼败数万蛮兵，又以800旧部纵横巴蜀，仅四年时间打造出50000水师，拥有2000多艘战船，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这次平凉攻打江陵的重任是赵郡王和进攻，以他们的势力拿下江陵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为什么进攻向皇帝上奏请求调动其他几路人马一起攻打呢？ 不清楚。 是啊，这么好的建立旷世之业的机会，为什么要别人也来分一杯羹呢？ 赵郡王进攻与秦王关系密切，庐江王李渊与太子关系非同一般，如果这次平凉仅由赵郡王和进攻单独平凉， 不管是胜还是败，事后都将遭到太子派系打压。秦王在北方战场立有那么大的功勋，皇帝对其都提防着。从这次出兵镇压刘黑闼就可以看出来，不想让秦王立功太多，进宫这么做就是等于送太子一个人情。平凉是太子和秦王两边人马共同完成的。 对进宫有什么好处？ 进宫在皇帝当年进驻长安时就归顺了，立功不少，但从未重用。主要原因是皇帝记恨进宫当年要去江东告发他在太原起兵一事。一个旷世人才，年纪50却无功名，内心是有多么痛苦。进宫终于悟出了大道理，他志向远大，一生中要的不仅仅是平凉，还要去做更多更大的事情。 总管，那么这些与他突袭江陵有什么关系？ 有很大关系。平凉实册是由进宫以赵郡王的名义上呈给皇帝的，但皇帝肯定知道这是出自进宫之手，所以才有了三军之任全权托付于他的原因。虽然进宫已经是三军的实际指挥者，但是他岂能真的让各路人马一起进攻江陵城？如果这样的话，花4年心血打造的水师岂不委屈？ 我明白了，进攻名义上是各路人马一起平凉，实际平凉任务还是让西路军来完成。只有这样，既能满足各路人马立功，又能让自己西路军的战绩受到天下人的关注。 自己卖命，大家立功。 所以说，进攻肯定会趁此次暴雨进军，这绝对是出人意料的。连其他各路人马都因暴雨而停滞不前，自信水师天下无敌的梁军就更加不相信进攻会冒雨进军，只有出其不意方能攻其不备。 总管，我们该如何做？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。 2022年，我整整是80。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。 志愿精神是不能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，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。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。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。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，下载听听 FM，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。 这里是北京， 是北京， 爱一座城，唱一首歌。 我家住在银河边， 祖国的心脏，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。 这几千年的沉淀，聚拢一套又 好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， 我有故事每个他，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，敬请关注。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。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，分别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。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，因为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有期待，有忐忑，有兴奋，有压力。当然，更重要的也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，我取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。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。 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、双人滑、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。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，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，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。全场聚焦，音乐响起，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，有眼花缭乱的旋转，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。2022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，为拼搏欢呼吧。